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是继相声泰斗马三立之后的又一位长寿相声表演艺术家。我们这儿所说的长寿不仅仅指他的年纪，还指他那细长挺瘦的外形，而且他的外形跟自己的名字也十分的相似。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旅行依旧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要为您介绍的就是天津相声名家田立和。田立和原名田中敏，1935年生人。和很多相声名家出身曲艺世家不同，田立和的父亲是一位天津有名的中医，子承父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田立和继承父亲的医术也在情理之中，而且由于做中医需要一定的古文基础，田立和一上私塾就比同龄孩子起点高，人家都念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这样的小纲件，而他一上来就念的是古文观止，所以文化水平也就相对的较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跟相声结下缘分的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田立和表演的传统相声小段买桥票，然后再慢慢聊。 有这么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好样的。拉人力车算什么呀？这得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力车呀。就是落着祥子，祥子拉那车叫人力车，到北京啊叫洋车，到天津叫什么呀？脚皮。拉脚皮的那有什么呢？卖苦力气不成，分三六九等。有的那个早晨出车晚上回家呀，哎，也就挣钱够喝粥的。还有那个早晨九点多钟出去，晚上得十点多钟回来，说现在的钱呢，哎，能赚这么个三十五十的。还有能耐的下午五点多钟出车，哎，盯到晚上十点来钟，拿家里头一二百块。哎，最有能耐的拉车的那得说是王文玉他兄的王二哥，真有能耐。那小伙子车也干净，人也飒利，早晨呢，哎，十点多钟出去的，不到十二点拿回家里五百多块。他这么大能耐呀，把车卖了。不卖车呀，抢人家去。还有一路拉车的，哎，其实啊不是骗子，地痞流氓。那会儿啊天津净是租界地，哎，八国租界他上八道捐，那是拉车的，您看穿一小坎肩儿，也叫号坎儿，上完捐呢各租界都能去。这个拉车的呢，他专门在东车站那搁车，市里人不拉，专门拉那个旅客外地来的 快车旅客出站他不拉，慢车的旅客出站他才拉了。哎，都是这个山东啊、河北啊各县的农民，家里闹灾荒了，凑俩钱儿到大城市啊来打工来，扛着铺个卷一出站两眼发直。小屁啊，小屁啊，行了，才看这座来了，拉着车往那一搁。哎哎，别拿了，我管这儿。你听他多厉害，他管这儿。哎，不是，我不是挡着你了，我雇车，雇车，上哪儿？我上小道子。哎呀，小道子，我，哎呀，都到了小道子了啊！您听他这语气了没有？东站距离小道子起码得200多里地。行了行了，上车上车上车。哎，别去，别上车，咱先说个价。嘿，老乡，怕我冤呢，不找你多要钱。上车上车上车。不行，最好咱先说价。嘿，先说价。行了，掏5000吧。妈妈就5块呀、啊、那哥说呢也就三块。掏钱，北前人把过去了。为什么呀？平时打东站到小道子2毛钱，他愣要3块，回头想办法还被这2块钱得骗过来。一边拉着车呢，跟老乡搭个，怎么样老乡，天津卫好吗？太好了。那母来过倒霉被抵叫给人家了。哎，溜溜达达往前走，怎么样，家里头装的好吗？好吗，闹了马扎了。哎，可不是嘛，家里头年成再问好啊，谁撇家舍业往外奔到河边了。哎呀，咱要捋着河边走啊，天黑不准到得了啊。别捡，越快越好啊，越快越好啊。你看那桥了没有？他一指解放桥，过去叫法国桥，一指那桥。这桥怎么样？这桥太好了，那老家木有啊。你们老家哪有建的？要打算咱快打枪过去，我腿里一连劲有2小时就到了。好啊，那在大桥上过去吧。大桥上过去，你买桥票了吗？妈，我桥怎么还买桥票啊？多新鲜！你们家有钱，建完桥让大伙随便走啊，不买票哪行啊？多少钱一张票啊？2块，还凑5块钱的数。哎，这样吧，我拉你闯一回试试，啊？家里年成大夫好呢，谁不愿意撇家舍业往外奔？这样我也穷人，穷人呢像是穷人，我拉你闯回试试，要闯过去那2块钱不就省了吗？实在闯不过去呢，不买不行，咱再买。他拉着他呀走逆行道，多缺德呀！那法国警察多厉害呀，他能让他过去吗？结果呢，回去，你看我说不买不行，不是？掏钱吧，你看我自己买，你自己买呀，人家不卖给你，你有号牌吗？没这砍价，人不卖。你看桥那边，喝那边矮个的那个，那都是买桥票的。其实不是，那会儿啊，那是三井洋行，上满洲国呀，得办那个出国的护照，都是办护照的。要我吧，拿这2块钱，过了河了，哪有桥票？怎么办呢？哎，马路边上捡张废电车票。哎，老乡，你呀、啊、举着这票走到警察跟前儿，你举着，他一看咱有票了，他叫票咱过去了。他拉着他呢走顺行道，那警察不管呢。结果呢，老乡不懂啊，举着票还没了，我买了。哎，拉顶东南角，他把车这么一撂，你走吧去，这讲好了，一次得拉到地方。哎，你就甭管了，我接手。 那边有割车的，好几辆人力车了。 哎，我说哥们儿，我这车上拉老乡，两毛小道子，哪位去？ 您琢磨，打东站到小道子才两毛，这又进一大块了，这几个人都抢。 哎，我去我去。喂，一个赶不过来吧，我来往车。哎，往车呢，把车跟着一撂。 老乡，上他车吧。哎，别介，咱想好了，依次拉到了。 你看尊宝拉到地方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死心眼儿呢？我下班他上班，拉胶皮还有上下班啊。 得，把他倒出去了。一个月呀，有这么两档，他是足吃足花，高级娱乐场所照样的享受，皇宫舞厅跳完舞，把舞女跨出来，天河玉大饭庄叫的菜，一边吃饭一边跟这个舞女吹牛，自己是哪个银行的买办，家里有多少房产地业，这舞女啊非要嫁给他不可。吃完饭呢，中国大戏院听戏，跨着舞女出来，在天河玉饭庄门口这么一站，呵，神气十足，戴着巴拿马的草帽，派蒂斯的西服，黑领结，白网眼的皮鞋，戴着墨镜，这手拿着文明棍，这手挎着舞女的胳膊，嘴里叼着牙签，心里想，甭看我每天拉胶皮，今天当着舞女非坐回胶皮让她看看不可。他这一嗓子喊过来四辆胶皮，要花哪儿大爷，要花二哥没出车。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田立和跟相声结缘，还是受了家庭的影响。那个时候田立和的外祖母特喜欢看戏，经常带着田立和一块儿去看。除了去戏园子看戏，田立和还经常收听电台节目，当时电台总播放小蘑菇的相声。由于小蘑菇说相声的时候报电台广告很有特色，经常能够把广告内容和段子巧妙地结合起来，田立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对相声逐渐产生了兴趣的。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小段《熬香瓜》。 做小买卖的，摆摊儿得好，推车担担走街串巷得好，要打算把买卖做好了多赚钱，凭两条，一个是货真价实，再有就是待人和气。还有一种小贩专门宰熟人，越是街里街坊啊，哎，越少给分量，要不然呢一次充好敲竹杠拿大件扔你。我们那胡同口有个摆摊卖水果的，秋景天啊卖香瓜，东西捯饬的漂亮，这么大的黑漆果盘，放点凉水，香瓜挑好了都这么大个，一边齐，拿水洗干净了，擦好喽，码在盘子里头。绿的这品种啊叫芝麻松，白的叫白沙蜜，香瓜上边掸上凉水，白香瓜上边放几个山红，哎，看着就这么爽眼。我要买这香瓜他不卖，这香瓜怎么卖？您问这个，这香瓜您吃着不合算，您要打算吃啊，哎，口外头有那个老乡啊单挑卖的，那个论斤腰，价钱便宜，就是上边有点煮，您拿家去拿凉水洗干净了照样吃。您听了没有？他这话言外之意，我这东西贵你呀、啊、吃不起。那么他这个香瓜卖给谁呢？专卖那个穿的讲究，花钱冲，爱面子，喜奉承那种人。这家啊两口人带个孩子，大爷呢星期天休息，太太发话了，哎，我说回头啊你出去买菜去，多带俩钱儿，领着孩子爷俩在外头转转啊，连散散心，买回来呀、啊、你就甭管了，放那儿啊，回头我做。嘿，大爷高兴，提了篮子领着孩子出来了，哎，一眼就看见这香瓜了，真漂亮，心里爱。卖香瓜的一看，哟，买主来了，赶紧过去递西服，哟，二爷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 哦，休息。这是大水爷吧？ 嘿， 少爷长得真漂亮啊！ 嘿，小伙子多聪明，将来错不了。 怎么，您来几个香瓜尝尝？啊？哎呀，我知道您是讲究吃的主，有口福。哎呀，咱这香瓜呀，跟别处卖的不一样，搁在嘴里头，又甜又香，又酥又脆，掉地下纷纷碎，真正沙土地儿种的，啊，怎么样？您先尝个鲜儿，能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得，您把篮子赏给我，把篮子放在地下，轻轻地打盘子里头，拿了四个香瓜放在里头，怎么样？这四个香瓜，您够吃的了，够了，多少钱？哎，您怎么提钱呢？提钱不就远了吗？哎，拿走拿走拿走。哎，不行不行，那哪行？不给钱可不行。好嘛，我哪儿挣不出来这四个香瓜钱？您给我钱，这不等于骂人吗？嗨，您别让我废话了，快拿走吧。 不，你这是小本经营，我知道小买卖，我这小买卖不就仗着您这几位戳着了吗？啊，我哪儿挣不出来呀、啊？算我孝敬您了。嘿，您听这话多甜呐、啊！孝敬，只有晚辈对长辈才用这个字眼儿了。孝敬，不行不行，哎，今儿要不给钱，这东西我可不拿走。今儿我要找您要一分钱，我是小狗子，这是买卖话吗？哎，今儿我要不给你钱，我就不是人。您看您看，这怎么说您，哎呀，您这话都说是这份儿上了，我又不找您要钱，那倒显着不合适了。不是，完了，算您个本儿，您就给26钱一个，一个是26，四个是104块，干嘛还04块？干脆本钱免了，您呢掏整数给100块钱。那位心里是咬牙呀，100块吃四个香瓜呀，别废话，掏钱，不给钱不是人呐。给完钱呢，菜甭买了，都买香瓜了，领着孩子回家吧。我回来走，心里越想越生气，扭回头来恶狠狠地瞪着卖香瓜的眼，这心里就是骂街呀。卖香瓜的没等他骂出来，一句话就给迎回去了。怎么，四个不够，您再来俩？不要了。到了家里头，赌气子被菜篮子这么一拽，这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哟，这么快就买回来了啊？买什么好吃的了？你不会自己看去？你看，就四香瓜呀，菜呢没买，钱呢都花了。哎呦，这早饭吃什么呀？脑香瓜。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凹香瓜》。田立和不但喜欢听相声，慢慢的还开始跟着广播里的段子进行了模仿。他自己还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园子很大，赶上夏景天吃完晚饭，大家在院子里乘凉，他就会给大家表演从电台当中学来的小节目。这也是他记忆当中最早的演出经历。生长在一个中医世家，自己却这么喜欢相声，父亲和家人能理解他吗？下面呢，再来听一段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提意见，然后再来告诉您。 干我们这行不容易啊，干得老学得老，随时的总结，不断的提高，得虚心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有一次我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啊，这个大段子说完了，大家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我上台又说了个小段，当时我跟观众说，我大家的掌声呢不能证明我们的艺术如何，主要是对我们的爱戴啊，希望各位亲爱的观众听到这个段子，无论在这个内容上、情节上啊、表演上、语言上哪方面您听着有不足之处，希望您呢提出宝贵的意见。哎，提意见可提意见呐、啊、节目进行当中您可别提，回头我说半截您一举手我有意见，这麻烦了。 有意见呢，您到后台去提去。那会儿我到后台不好意思，再者说了，当着人给你提出来，怕你耐面子不好接受。要不然这样，您给我写封信寄来也可以。那会儿说写信太麻烦，我没有时间。哎呀，要打电话吧，三言五语的又怕讲不清楚。哎，这样办，我教您好主意，如果您对我这段子有意见要给我提，怎么样？您给我一个暗示，冲我呀，哎，这么一扭嘴儿，我就知道您有意见了。咱俩人这出去找个清静地方呢，好好聊聊。等着这段说完了散场的时候，前排观众有一位站起来了，冲我的弥勒一扭嘴儿，出去了。哦，对我有意见了，赶紧到后台被大褂脱了，换上便服，我就跟出来了。这位头里走，我后头跟着，不远就是滨江道，走到那个外文书店那儿，他停住了，回过头来冲我的弥勒一扭嘴儿，还往前走。哦，对对，这不好提，人太多，跟着吧，跟着交通旅馆那儿，没站住了，他冲我一乐，又一扭嘴儿，还往前走。哦，这还不好提，跟着过马路了，到亨德利表店那儿了，他回过头来，还冲我扭嘴儿，还跟着，跟到滨江商厦那儿了，他还冲我扭嘴儿，别跟着了。我这他把我领哪儿去，我把他叫住了。哎，我说这位先生留步，哎，您站住了，有什么意见呢？您就在这儿提好了。他跟我急了，我提吗？砸场台里的身后的跟着我，吓得我连东西都不敢摆，你知道吗？我说，哎，我说您对我不有意见吗？我对你有嘛意见？哎，没意见，你冲我扭嘴儿，扭嘴儿啊！哎，我就这毛病。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提意见。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田立和喜欢相声的热情那是越来越高，经常参加业余的演出，演出效果还非常的不错。有不少人看过田立和的演出后会对他的中医父亲说，哎，我说田立和那是说相声材料。田立和的父亲是个很开明的家长，就问他今后到底想以什么为业。田立和告诉父亲自己更希望能说相声。就这样，虽然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反对，但是父亲支持，所以田立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相声道路。而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梁静茹的《勇气》，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再来跟您讲述相声名家田立和的故事。诸位稍见。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咱们今儿的旅行的主题是快乐天津游，为您介绍天津相声名家田立和。田立和先生决定要学相声，首先得找师傅吧。父亲托人找到了相声艺人傅寿岩，经他介绍拜在了相声大师张寿臣的门下。其实当时张寿臣先生已经不能收徒弟了，但看到田立和的表演像模像样，真是块说相声的好材料，这才肯收他作为徒弟。能够拜在相声大师的门下学习，田立和甭提多高兴了。不过拜了师，这问题来了，因为拜了张寿臣为师，小小年纪又没有什么舞台经验的田立和一下子成了和小蘑菇、侯宝林、刘宝瑞等人平辈的第六代相声艺人。这事儿引起了同行中很多人的不满，幸好师傅张寿臣给他出了一好主意，就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第七代相声演员拜把兄弟，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那田立和拜师之后是如何跟师傅学艺的呢？我们来听一段田立和留学人表演的传统相声《灶厨》，然后接着来说。 我呀啊，是个相声迷 哦。 您爱听相声？常听您呢跟一位青年演员在一块说相声 哦。 啊，您贵姓是刘吧？ 哦，认出来了， 没认错。 嗯嗯嗯， 啊，您叫刘学杰嘛？ 啊啊，没错，哎，慢慢， 啊啊， 不是刘学杰，刘学仁 啊，刘俊仁， 啊啊， 刘俊仁， 对，刘学仁， 刘杰仁， 又刘杰仁了， 刘仁杰， 什么呀？ 你到底叫什么呀？ 刘俊杰 啊，这不对吗？ 这就对了。给我讲糊涂了，什么呀？ 我说那个刘俊杰这人有没有啊？ 有啊， 嗯， 你看那个了吗？他是跟我一块说相声那个青年演员。 哦，刘俊杰、刘学仁， 哎，都姓刘。 哎呀，你们这二位的名字我老混， 是吗？ 哎，弄不清楚 啊啊啊！ 那位是您的学生吧？ 嗯，我们是伙伴。 客气。 客气， 嗯，老艺术家就这么谦虚。 什么呀，小学生、 啊、您是客气。您在相声界啊 啊 起码得60多年了吧。 喂，舞台生活 啊 得60多年。 田 先生，田先生、 啊、 没有这么多年 啊， 没这么多年。 您今年贵庚？ 不、啊、还贵庚了 啊？ 你就问我多大岁数就成。 不，您这个年龄段 啊， 不应当问贵庚。 哦哦， 应当问高寿 啊。 您高寿今年70有几？啊，70挂点小零。 挂点小零啊，没这么大。 73 啊，没有。 84，最小也得66啊。 对，这么会我过了仨坎儿。我告诉您呐，我今年呐55岁。 55岁？ 哎， 开玩笑。 什么？就是55啊。 别闹了，50多岁就这么长胡子干嘛？ 为什么？ 是艺术家都爱留胡子。 谁留胡子？ 留撇小黑胡子。 我刚刮的脸哪来的黑胡啊？ 哎，你这不胡子吗？哦，眉毛。 我这什么眼神啊？我这是胡子 啊！ 我这胡子，我底下这一堆怎么办呢？ 我还纳闷儿呢，我这边怎么这么大下巴壳呢？ 我这是下巴壳 啊， 那我这鼻子怎么办呢？ 我当青春痘了。 我有这么大青春痘的吗？不像话 啊！ 我告诉您呐、 嗯， 我今年呢55岁 哦， 我呀说了38年的相声。17岁学的徒 哦，您跟我一样 哦， 我也是17岁学徒。 您学的是哪行啊？ 跟我父亲呢，学做饭 哦，琴行。 对， 在哪个饭庄啊？ 嗯，不在饭馆，也不在饭庄 啊， 在包办酒席处。 哦，包办酒席处 啊， 这个我可知道 哦。 这个呀，他不卖饭座， 对对， 专营家庭的红白大事。 哎， 商店厂家。开业庆典什么的， 哎，对对， 对不对？ 没错。 您这个处挨哪儿啊？ 这个酒席处就在城里。 哦， 哎，一提我父亲都知道，在那边是小有名气， 是吗？ 嗯， 我可在城里住。 是啊， 我知道那儿有4位田师傅了， 啊，高个， 高个， 哎， 3个高个， 大眼睛。 俩大眼睛， 非多找出一个来不可。啊， 哦，您跟您父亲学？ 对，我给他干下手活。 哦，包个葱啊，包个蒜呢、啊，刷个碟子，洗个碗啊。 哎，那叫油活，我干下手活， 切个肉，切个菜。 哎，那叫墩上要叫红二，我干下手活。 哦，蒸个银丝卷啊，抻个龙须面什么的， 那叫白二又叫面二，我干下手活。 怎么个下手活啊？ 我爸爸偷啊， 啊， 我往外带。 哦，偷啊， 店长，偷不叫偷 哦， 说行话叫否。哎， 哦，叫否， 走不叫走， 那是 叫绞刑。 哦， 哎 哎。我说您缝过吗？ 缝过。 哦， 这话我17岁那年， 哦、嗯嗯， 冬底下 啊， 我父亲应了一家啊城里的喜事， 是吗？ 准备开30桌酒席。 哦，真不少。 我记得那天呢特别冷， 嗯， 外头刮大风 啊， 我穿着个棉袍， 哦， 戴着个毛线帽子， 嗯， 围着毛围巾， 是是， 棉裤外头， 嗯， 还套着一条夹套裤。 哦，这个夹套裤我可知道。 哦， 光俩裤腿没裤裆。 对， 他呀，两颗绳往裤腰带上一拴， 哎， 套裤， 没错， 是不是？ 哎， 嗯， 是啊， 啊，我说你干嘛穿那么多，这么怕冷啊？ 不是怕冷， 怎么？ 为啥好缝东西？ 哦， 哎。一进厨房 啊， 我爸爸开始叫我佛， 是吗？ 有10斤猪后座， 嗯， 挂前胸， 嗯， 8斤牛里脊挂后背， 啊， 鸡鸭鱼挂两肋， 哦哦哦哦， 还得佛， 还佛， 有5斤小磨香油 啊， 灌在大肠里头， 怎么样？ 两头系好了， 嗯， 腰上一围 啊， 当裤腰带， 他倒真有主意呀， 还得佛 哦，还佛， 有10斤小粘稻米， 嗯， 装这套腿里头。 啊， 没拿水筏子燕窝银耳干贝鲍鱼海鲜鱼肚， 哦， 装这个套裤腿里头， 是吗？ 还得缝。 哦，没完了， 大盆里头泡着海带 啊， 我捞出来， 嗯， 当火腿砸， 是吗？ 还得缝， 还缝， 盆里泡着粉条，捞出来控净水，往脖子上这么一缠， 哎，这不成啊，这看出来了， 哎，毛围巾一围，一点看不出来。 哦， 还得缝， 还缝， 哎， 嗯， 地下放着。这么大一个紫铜火锅， 是啊， 里头是满满当当的石井锅子菜。 哦哦哦， 锅子底下还闷着炭。 哦，还着着呢。 对， 嗯，放， 哎， 这可没法带呀。 有法带。 怎么带？ 找了两根憨钱丝 啊， 两头窝好了钩。 哦， 上边钩挂在腰带上， 嗯， 下边的钩呢 怎么办？ 跟火锅的这个两边的环上这么一挂 啊， 当下一齐。 哦， 整好， 嘿嘿， 还得缝， 还缝。 院里窗台有个碗， 嗯， 碗里有团粉呢， 啊， 冻成大块冰坨子了。 哦， 我把它抠起来，往脑袋上一顶， 哎，这可顶不住啊！ 毛线帽子一戴，一点问题也没有。 哦， 我爸爸一看，缝的差不多了 啊， 看我，哎，小熊， 那是让你走啊， 让我走， 你就走啊， 我走啊， 哎， 我走不动了， 怎么了？ 我身上带着百十来斤东西呢。 哦，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我有主意 啊， 找了一个火柴棍儿， 哦， 假装的掏耳朵， 哦， 一边走一边往前蹭，我爸爸在后头跟着我 啊， 只要把我送出大门去，就没事儿了。 哎，那就没招对了。 走到窗根底下， 嗯， 靠墙里把铁锨， 是吗？ 我没留神。拿棉袍被铁锨给挂躺下了。 哟， 我爸爸告诉我，哎，扶起来。 那 扶起来？ 对呀、啊。 我听错了。 那你听成是？ 我听缝起来。 缝起来 啊？ 那铁锨怎么缝啊？ 哎，我爸爸让我缝，我就得缝。我不遵父命，就是不孝。有主意 啊！ 把铁锨头杠了下来。 哦， 铁锨把往旁边一扔就得了。 是吗？ 我这正往下杠就着了。 嗯， 本家二爷送客回来正看去。 哎呦， 哎，我说， 嗯， 你这孩子干嘛呢？ 是啊， 我说什么那个什么，嗯、我给擦擦土。 他真有词儿。 我爸着急了 啊， 赶紧过来了。 嗯， 啊，这不是我小孩啊，这是本家二爷 啊， 去。给二爷请安。 哎，那你就请安吧。 我不敢请安。 为什么？ 一毛腰大长舌了。 哦， 去给二爷鞠躬。 哎，那你就快鞠躬吧。 我不能鞠躬啊。 怎么？ 一鞠躬脑袋团粉掉地下了。 哦，身上净白服啊。 我给您作揖得了。 哦， 本家一看， 嗯， 哎，刚才这孩子进来时我见着了， 嗯， 是个小瘦子啊。 对呀、 啊，一会儿的功夫怎么胖了 啊？怎么胖了呢？ 哎呀，怎么身上见胖，脑袋见小啊？ 嗯， 我说什么这个风大被脑袋给吹干了， 没听说过。 哎，我说田师傅 啊， 不对呀、啊， 怎么 咱这酒席安置30桌预备的， 嗯， 都有富裕。 对。 这个上了20几桌，这材料就不够了 啊！ 碟子里东西见少，这东西到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呢？ 我心说这东西 啊， 都在我身上带着了。 他倒说实话。 哎，田师傅 啊， 跟我到账房，咱算算账吧。 哦，叫你算账去。 我爸爸说，去，你先回家，我跟二爷算账去。 那是把你给支走， 打发走就没见着了。 对， 本家不吃这一套， 是吗？ 用不着多大功夫。 哦， 让这孩子跟我一块去吧。说话就拽我 啊！ 喂，我心说你别拽呀！ 怎么 一拽我这东西全掉地下了？ 是、 啊、他玩命的往前一拽 啊， 我往后这么一坐腰， 嗯， 两下一较劲，嘎巴大长舌了。 哎呦， 哗啦哗顺我这胯骨轴流香油。 嗯， 本家纳闷儿， 嗯， 哎呀，这孩子够肥的，顺胯骨轴流油啊。到了屋里头特别热 啊， 这么大炉子就俩呀、啊。 哦，两个。 呵，本家不着急。 是吗？ 拿去算盘来跟我爸爸对账 啊， 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 哦， 嘿，这时候出来进去报账人太多呀。 对对对， 棉门帘子带风 啊， 这风一灌呢，灌我棉袍里头了。 哦， 这会儿啊，火锅的炭着上来了。 是吗？ 顺着我脖子窜烟、 哦、 我都变了烟囱了。 是啊， 我心里着急呀、 啊、 这一出汗坏了、嗯、 怎么 脑袋团粉开化了。 哦， 哗哗顺脑袋流白道了。本家纳闷儿、 嗯、 哎，田师傅不对，你这孩子怎么顺脑袋流白汤啊、 嗯、 我爸爸还有的说的了。 怎么说？ 哎，您甭理他，这孩子就得奶油脑袋。 娱乐大篷车，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话说拜师学艺之后，张寿臣先生没有直接亲传给田立和说相声的技法，而是让他到处听相声，谁的相声都听，在听的过程中边听边学，接触一个段子的各种不同版本。正所谓坏棋有好招，张寿臣先生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为田立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直到1956年，张寿臣先生才正式的教给田立和说相声。由于之前的丰富积累，使得田立和进步神速，张寿臣先生也十分喜爱这个伶俐的小徒弟，把自己很多独到的技法和独有的段子传授给了他。田立和不但认真跟随师傅学艺，自己不断地深入研究天津的风俗、地域的特色、文化积淀等方面的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因此他表演的相声都带有一股浓浓的天津风味。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把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王伯伯打我。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呢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到，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想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什么？闲的呀。”直呼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呼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我还没跌了，爹爸玩还停湿了。我说咱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跟天子界玩了， 现点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我说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您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到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了，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怜的，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那个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了还酱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啊，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王伯伯他打我。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就多淘气，拿车子也伸脱，去去去，洗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很差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假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你个缺德嘎巴，死不了南仙道，少点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啊，我告诉您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觉着傻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王伯伯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说他家里都给送电灯费去，他花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火，说的扶着你就喘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塞撑杆，手指头塞眼圈，肋条塞搓板，脑袋塞小碗，你脑袋还被王板脚豆大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 玩命去。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在从艺的几十年中，田立和形成了他潇洒自如、幽默风趣、台风朴实、包袱响脆的独特艺术风格。但田先生并未以前辈自居，因为他深知相声这行看的是能耐，辈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被调到天津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在学校培养下一代的日子中，田立和默默奉献，辛勤耕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年过七旬的田先生还时常跟老搭档王文玉一起来往于京津两地，为广大的喜欢相声的朋友们送去欢乐。1994年，他参加了中国传统相声集萃的录制工作，上演了许多已经在舞台上很少见到的传统节目，留下了宝贵的音像资料。古稀之年的田立和就像一株成熟的禾苗一样，立于天津曲坛。好了，到这儿本期旅行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带来一首刘若英的《收获》。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想或许就是要过这么久，花的等待才能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